敲打我 窗，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国家统计局将在4月17号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。根据1到2月的数据来看，财政收入、投资、工业、进出口增长都呈现加快的态势，尤其是民间投资表现更为抢眼。不过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略有放缓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官方发布，今年高考首次实行本科二三批次合并本科二批，并取消本科三批。合并之后，二本平行志愿从过去的6个学校增加到10个，代替了原先二三本志愿高校各6个的填报方法。最高检表示，年底前将全面向派出所派驻检察院，很多地方通过加强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，办案质量明显提高，不捕率明显下降，捕后撤案判无罪的减少，对公安派出所信访量减少。手机也能买燃气了，北京燃气手机 APP 软件正式公测，用户注册输入自家的编码，用手机刷一下燃气卡就可以足不出户24小时购燃气。北京燃气 APP 包括卡表充值、自助抄表、气费账单、燃气报修等9大功能。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，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。轻说声，漫长路快要走过，终于走到明媚晴天。声声欢呼跃起，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。轻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。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。轻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。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。今日我 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，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事。 提到张国荣，时至今日整个娱乐圈几乎没有人说他不好，很多明星大腕都曾经受到过他的照拂，大家都很喜欢叫他哥哥。比如古巨基在成名前曾经担任过 TVB 娱乐新闻节目的主持人，1992年探访东邪西毒的剧组的时候，他还是个青涩小记者的模样。他视哥哥为偶像，每天听着他的歌入睡。张国荣发现了这个人才，四处给他推荐音乐制作人，甚至点名他是歌坛的接班人，令他获得了很好的发展，最终成为了金曲王。而古巨基一直没有忘记哥哥的提携点名之恩，每年都会参加哥哥的纪念活动，向偶像致敬。这里是99度事业归人，听到古巨基演唱的版本《当爱已成往事》。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。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，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目眩神迷，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，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。因为我仍有梦，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，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为何你不懂，只要有爱就有痛，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，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

风儿飞，哦，飞到哪里我无所谓，我剪断了线，不再对你怀念，爱总是让人心脆，让我无法入睡，我又忍不住走进那房间，我闭上了眼，又被思念包围，又被思念包围，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A long, long time ago, I can still remember it, how the music used to make me smile. 四月一号，张国荣离开的第14个年头，荣迷们已经把怀念变成一种仪式性的东西。其实不管是什么纪念日，安静地听他唱一首歌，偶然念起他的电影台词，微笑中觉得张国荣就如同那个青春的年代，那个美好的四月天。1977年，张国荣参赛演唱 American Pie， 由此入行。年轻的他留着当时最流行的半长卷发，身着白衣白裤，新潮又另类。而在当时现场那个送花给他的小女孩正是莫文蔚。比赛获得亚军并没有让他一炮而红，惨淡岁月中他甚至拍过情色片。等到一首 Monica 红遍大街小巷已经是1984年，所以香港的娱乐圈流行一句话，想要红张国荣都要熬10年。谈张争霸时期，面对对手粉丝的发难，张国荣说，有些人得到一点成就需要用很短的时间，有些人要拿到一些东西就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，不过至少我现在得到的东西是我自己很用心的去拿的。1989年，处于演唱生涯顶峰的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，告别演唱会最后一场《风再起时》唱罢，转身便离开了。时隔多年，43岁的张国荣举办热情演唱会，他亲自担任了艺术总监，天使到魔鬼的系列造型让世人惊艳，演绎了真正的风华绝代。张国荣有着老派人物的优雅雍容，却有着超前于时代的思想与勇气，他在荧幕上彰显自己的魅力，也挣扎于自己的矛盾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我想如果要细致地说一说张国荣，一个时辰，一天，一年，也许都说不完，时间有限，只能说到这里。爱他的当他是天使，憎他的当他是魔鬼，其实他就是他自己，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而已。这里是唱片日历，听到歌曲《风再起时》。 投入每天永不变，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，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，

相识到相信，从相爱到怀疑，我不能放弃，我逃进了你。 生前备受争议的张国荣，在他离世多年之后，却逐渐被推上了神坛，成为了一代又一代文艺青年的偶像。不过当回顾他短暂的一生时，你确实无法否认他真的是那个时代的巨星，而且就算放在当今的演艺圈，他也是无人能及的集大成者，是在影视歌方面做到极致，取得最高成就的人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无论是歌声还是影视作品，都有时代的局限性，难以取悦所有人。张国荣之所以能够让人念念不忘的，是他永恒的人格魅力。 轻易信任，怎奈一回，竟是伤痕。

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、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，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 乐车帮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，原厂维修，钣金喷漆，清洗养护， 4S 店维修保养，总价低至68折，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969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通知，要求在直辖市、省会城市、示范城市等部分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，有害垃圾必须作为分类类别之一，到2020年底，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需达35%以上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近日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，指出对现有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、教育资源配置明显不足、现有学位点师资队伍支撑有困难的单位，原则上不再接受新增学位授权申请，同时放权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自主审核，每年可自主新增学位点。为进一步挤压非法一日游生存空间，在清明小长假来临之际，北京公交集团将试运营开通旅游公交二线，该线路可直接串联八达岭、13岭景区，为来京游客提供优质低价观光出行的新选择。京津冀地区快递服务发展“135”规划发布，规划中指出，到2020年，更多的快件将通过航空的方式快递到达北京，京津冀3地主要城市快件甚至可以做到当日达。 望着海洋。 只感到情怀，我的心又似小木船，远的不见，但仍跟着潮水中，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，人海里面，心中感叹，似水流年，不可以留住昨天，留下只有思念，一串串永远缠，流汗波泪，我怀念，怀念往年，外貌总改变，处境。 有人说张国荣是最生不逢时的艺人，演戏有周润发在前，唱歌有谭咏麟在前，但在残忍的娱乐竞争中，他却能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笑脸，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一步步走向巅峰，直至他爆红之后，娱乐圈的竞争也是十分的激烈的。20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，谭张争霸势所罕见，黄沾形容为那是一场张国荣追赶谭咏麟的游戏。当时两人的歌迷互不相让，经常发生口水大战，非吵即骂，甚至肢体冲突，甚至达到了白热化。虽然可将这场追逐看作是一场将港乐推向鼎盛的娱乐营销，但是在压力之下，谭咏麟在1988年获得第10个年度金曲奖之后宣布不再参加任何比赛。一年之后，张国荣在连续33场的演唱会之后也宣布退出歌坛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今晚听到的是谭咏麟的歌曲《讲不出再见》。

有了，我们就这么单纯，想聊着彼此说以后。时间过了，学会珍惜了，原来最初的快乐并不是我们要的。终于能够坦白说着我当时的脆弱，是唯一的一次不留着遗憾的，简单结束了陌生。我们微笑了，也都不过了这单纯的坦诚，就这样我们为彼此推翻着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

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让我们与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。24年前，小豆子程蝶衣在《霸王别姬》的故事里拔剑自刎，从一而终。10年之后，饱受抑郁症困扰的张国荣从文华酒店24层纵然跃下，自杀身死。人们从错愕唏嘘到怀念追忆，转眼之间已是14年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仍然在纪念张国荣，因为我们从未停止被他打动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与君诀别14载，从此长恨四月天。 上天开了我一个玩笑，只为了要我天天祈祷。我的伪装是真的不好，我想的你都清楚明了。其实无法和他做比较，在他宽容面前我渺小，但还是幻想你是最后依靠，也贪图能和你厮守到老。我明白的真心是种煎熬，已无法释怀他给的拥抱，也许能不顾一切走掉，任性的逃之夭夭，只是哪里才有天涯海角。我倔强的坚持也是煎熬，但我不会像孩子般哭闹，只是最后境地的距离究竟还有多少，是不是你我都能走得到。释怀他给的拥抱，也许能不顾一切走掉，这是哪里才有天涯海角。我们在的真心是种煎熬，你无法释怀他给的拥抱，也许能不顾一切走掉，任性的逃之夭夭，只是哪里才有天涯海角。我倔强的坚持也是煎熬，但我不会像孩子般哭闹，只是最后境地的距离究竟还有多少，是不是你我都能够走得到，我们都能够不再受煎熬，我们都能够不再受煎熬，我们都能够不再受煎熬，我们都不能够再受煎熬。 一半， 回忆起曾经编织的梦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。